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崩走上前，将唐三引到了主位处。唐三也不客气，直接坐了下去。成神之后，他的身份已经截然不同，在天斗帝国绝对有着超然的地位。雪崩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妥，此时过度谦让反而不好。雪崩甚至没有坐下，只是站在唐三身边，就算是这样，他也是一脸骄傲之色。 刚才我去追杀千仞雪，但晚了一步，没能找到他的踪迹。很奇怪，他和那几个封号斗罗就像是凭空消失了，我的神念也没能搜索到他们的存在。不过不论怎么说，只要有我在这里坐镇，他掀不起什么风波。陛下，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办？ 老师，现在我们攻破了嘉陵关，可以说武魂帝国的大门已经被我们打开，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几乎全歼了武魂帝国的魂师主力，他们再想要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十分困难。不过武魂殿毕竟底蕴深厚，我认为不能操之过急。大军出征这么多天，一直风餐露宿于帐篷之中，我准备让军队先在嘉陵关内调整几天，然后直接联系星罗帝国，派遣一支精锐从后方帮助他们夹击那边守关的武魂帝国守军。等到星罗帝国大军也破关成功，我们两国约定一个较为中间的地点，组成联军后，再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摧毁整个武魂帝国，不留后患。 听着雪崩的话，在场众人不禁都点了点头，这无疑是最为稳妥的做法，不给武魂帝国任何可乘之机。星罗帝国或许没有像唐三这样的强者，但论及军队实力尚在天斗帝国之上，有了他们的配合，两大帝国联军同时发动，武魂帝国确实一点机会都没有。同时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将阻挡星罗帝国的武魂帝国守军消灭，从而进一步削弱武魂帝国的整体实力，接下来的战争就没有任何悬念了。 那就按照陛下的意思办吧。星罗帝国那边就让我们的魂师军团加上唐家军，再配上几位强者前往，人多了反而不好。 不知哪位前辈愿望？ 听凭陛下吩咐。 其实依我看呢，老怪物一个人去就够了，只要他能悄悄地潜入对方守军营地之中，再来一次剧毒攻击，敌人不攻自破。 小三，故意取笑我是不是？我可不会再干这种事了。难道你还想跟我一起去给我擦屁股啊？ 不如这样吧，就由唐啸宗主率领昊天宗百名弟子以及魂师军团和唐家军前往如何？ 遵命。 戴老大和竹青、胖子也一起去吧，这样把握也能更大一些。陛下，您可能还不知道吧，我大哥戴沐白乃是星罗帝国皇子。 雪崩骤然一惊，看看戴沐白，再看看唐三眼中饱含的深意，心头微微一紧，已经明白了些什么。戴沐白有些疑惑地看了唐三一眼。 那好，我们就随唐啸前辈一同前往。 事不宜迟，今日我军并没有什么损伤，明日一早我们就出发，早点解决，也好彻底剿灭武魂帝国。 第二天一早，以唐啸为首，他带领着戴沐白、朱竹清、马红俊等一众强者，包括七宝琉璃宗除宗主宁风致和两位封号斗罗以外全部弟子的魂师军团，10000名唐家军弟子集体开拔。虽然总数还不到20000，但这支大军可以说是整个天斗帝国大军百万雄师中最精锐的部分。在4位封号斗罗的带领下，这20000人足以与武魂帝国的整编魂师军团正面抗衡了。有了这股力量加入到星罗帝国那边，战场上的情况自然很容易解决。而嘉陵关这边，雪崩下令整编休息犒赏三军，休整时间暂定为10天。按照雪崩的计划，10天后天斗帝国大军开始展开行动，肃清周围武魂帝国城市中的武魂帝国残余，为两大帝国合兵一处做准备。但是时间只过去了不到3天，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报！ 议事大厅内，雪崩正与唐三、歌龙元帅以及大师看着摆好的沙盘，制定分兵进攻计划。传令兵却突然急匆匆跑进来，跪倒在地。 何事如此惊慌？ 回禀陛下，一支武魂帝国人马正朝着嘉陵关方向而来。 什么？他们这是来送死吗？人数大约有多少？还有多长时间抵达关前？ 回禀陛下，对方兵力大概不到10万，看上去似乎就是那天被我们击溃后从要塞中逃脱的武魂帝队。他们前进的速度并不算快，距离嘉陵关还有100余里，目标正是朝着我们而来。 千仞雪， 海神冕下，或许是来投降的也说不定。 不论如何，我们到城上去看看，如果是小股部队，投降的可能性倒是很大，但这一下就来了近10万人，这几乎是那天逃走的武魂帝国队伍总数了。 一行人快速来到嘉陵关城头，嘉陵关主要是对天斗帝国一方进行防御，这靠近武魂帝国一方的城墙并没有那么宽厚坚固，不过也至少是主城级别的防御力。天斗帝国一众强者来到城头上时，正好能够看到对面武魂帝国大军已经在缓缓接近。通过目测能够看出，这支武魂帝国阵容散乱，怎么看都是一支乌合之众，更是气势全无。别说嘉陵关内有天斗帝国大军镇守，就算只有2-3万人在，恐怕这支军队也不可能破关而入。 看来我判断的没错，他们应该是来投降的才对。 你就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吗？ 听到这个声音，别人只是觉得诧异，而唐三却是骤然脸色大变，两道蓝金色的光芒从眼眸中猛然喷吐而出。只见对面武魂帝国那散乱的军中射出两道身影，他们不是朝着嘉陵关而来，而是直飞高空之中。天空中的颜色竟然伴随着他们飞入高空发生变化，一半惊红，一半暗紫，映照的嘉陵关分外诡异。 唐三，出来受死。 别人或许还看不清，但唐三却清楚地看到了那两个人是谁。漂浮在半空之中，那释放着金红色光芒映照天空的，毫无疑问正是天使之神千仞雪。此时他的天使神装已经完全恢复，面无表情地看向自己这边。在千仞雪身边是一名全身笼罩在暗紫色光芒闪耀的甲胄之中，面色青紫，相貌狰狞的女人。从轮廓和气息中，唐三勉强辨别出了他的身份，赫然正是武魂帝国女皇比比东，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罗刹神比比东。此时唐三也已经看清，在下方统帅武魂帝国大军的，赫然正是武魂帝国圣女胡列娜。蓝色的光华围绕着唐三身体悄然成型，蓝光一闪，整个嘉陵关依旧已经变成了一片蓝色的海洋。强行将那暗紫与惊鸿两色从城上天空驱赶而去，唐三的身体也已经飞出嘉陵关，出现在半空之中。 怎么会这样？ 唐三大脑有些空白，原本所有的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但他却怎么也没想到会有如此局面出现。没错，武魂帝国那10万残兵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出现在他面前的比比东与千仞雪却是足以颠覆整个天斗帝国的神。比比东的相貌变化极大，以前的他是那样的高贵绝色，但是此时此刻他身上所散发的却只有浓郁而强烈的邪恶之气，用青面獠牙来形容现在的他也绝不过分。青色的面庞与紫色的铠甲形成鲜明对比，他那一身铠甲上到处氤氲着一层带着邪恶味道的紫气，从背部两侧各自延伸出四柄巨大的镰刀。此时的比比东已经和以前的比比东不一样了，他的气息虽然邪恶，但那神级的能量波动却一点也不假。也正是他的能力，先前才能隐瞒过唐三，遮盖住他自己与千仞雪的气息。 3天前，你就已经回来了，对不对？ 哼，小子，没想到吧？不只是你和他成为了神，我也继承了罗刹神的神奇，和我比起来，你们所经历的过程要简单得多。为了罗刹神的传承， 我可是用去了整整20年的时间。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在武魂殿拥有那么至高无上的地位，连千道流都不敢轻易动我？哼，他已经感觉到了我身上神的气息，要不是我一直潜移默化地接受着罗刹神的传承，你以为当初你能够击败我？现在我终于完成了罗刹神的传承，在传承之时我已经是99级巅峰斗罗，双生武魂。哼，就算击溃了我的魂师军团又如何？这所有的一切我都会找回来。斗罗大陆本就应该是属于我的领地。 你就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吗？ 比比东笑了，他的笑声十分尖锐，让人极其难受，哪怕是唐三释放出的蓝色海神领域都在他这尖声中剧烈地波动起来。 唐三，到了现在你还嘴硬？没错，你确实很强，在年轻一代中我承认你是绝对的佼佼者，甚至连我这传承了天使之神的女儿都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你现在面对的已经不止他一个人，还有我。就算是1对1你都未必能胜得了我。哼，你同时面对我们双神还有什么机会？你说的没错，3天前我就来了，可惜还是晚了一步，错过了那场大战。为了先治好小雪的伤势，帮她恢复实力，我才隐忍了3天。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比比东，这就是你的自信吗？如果你自问能够战胜我，又何必等这3天呢？看来你的神念并不通达。 多说无益。比比东，你记住，我从来都没承认过我是你的女儿。先杀了唐三再说，你我之事以后再解决。 比比东横了千仞雪一眼，他的双眼顿时变成了碧绿色，在那碧绿色之中还有一层如同网状的黑色，看上去极其诡异。一柄巨大的紫黑色镰刀凭空出现在他手中，与手持天使圣剑的千仞雪一左一右瞬间分开。对于唐三来说，这所有的一切来得实在太突然了。先前没有追杀到千仞雪时，他心中虽然不舒服，但也没有过于在意，毕竟千仞雪已经完全无法威胁到他了。但是比比东的出现却打乱了唐三的一切。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